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思培。时间来到早上的6:10，不知道你现在是刚刚起身啦，定是还是准备要睡觉呢？无论点都好啦，亦都非常开心啊！今个星期有我可以同你开展呢个美好嘅星期天，因为咧 ，Barbie 今日就请假，所以有我思培代班陪住你啊！每一个季节嘅早上咧，我都觉得系有唔同嘅感觉噶、哦，而而家嘅呢一刻咧，就系、是、呢一种感觉啦。春天嘛。有一种非常之有生气的感觉，所以为你带来有青山的相思河畔。哇，飞不飞到啲花开啊，草开始生长的感觉。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大 什么会褪了残红？ 啊，人生本是梦。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为什么吹落了丹枫？ 青春尚在，为什么会褪了残红？ 啊，人生本是梦。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才是令到你不想他忘记你，令你这么挂住呢？ 上个世纪将已就地，然后这生安享趣味，换了角色，换了场地，都等待你。若要说出什么是你，谈话思想都好细腻， 稍后六点半的时间呢，亦想同你倾下偈，欢迎打上嚟18723881872388。 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敢担起各样危机，有背后人是你，同行共领会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到公园中散步练机，有结伴人是你。头上多稀疏多美妙，被伴或者眉毛渐少，一切外表都不重要，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即使生气及无理，有慰问人是你，同行共你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有新相识我便提起，有个爱人是你。 绝对是一种的缘分。刚刚很喜欢最后的两句歌词，到公园中散步年纪，有老伴认识你，哇，浪漫到来。刚刚听过有张学友的有个人，哇，接着下来这一首歌曲，听个前奏应该知道是什么歌的了。你又喜不喜欢这一首歌呢？有彭羚的作品。 逃避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逃避却偏退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小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将我会再次痛到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不是拘谨不去接吻，心如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感谢下半生， 我要跟我快乐，要跟我，让你好好 然咧，我就唔可以跟你走，不过我哋可以倾个电话，打上嚟18723888，就快母亲节咯，不如今个星期讲下啲屋企嘅嘢啊，讲下亲情，讲下你同朋友嘅友情都得噶，等你电话。 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千分因你眼，我是他更不去接近，想要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心的勇敢将我的爱到这下半生。 来让我跟你走，彭玲最近咧喺网上平台啦，听到佢同另外一位歌手合唱，所以哇嗰阵时咧把声都系咁靓啊，所以即刻喺我真系要播歌嘅时候啦，忍唔住即刻拣翻一首佢嘅歌曲先。接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都好耐冇听啦，又系唔系你嘅心水呢？ 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不碎。 我听到呢啲啦，关于人生嘅歌曲啦，一路听嘅时候咧，相信有更多嘅回味啦，百般滋味啦，就会涌上你嘅心头。有冇令你咧谂起一啲咩嘅回忆呢？亦都可以打上嚟分享一下。难得我今日代班啊嘛，好想同你倾下偈。 哇，头先咧听完咗呢一首歌曲之后咧，会唔会觉得啊，人生真系好多变化？呢一首歌曲正正就系讲紧啊，人生嘅好多变幻啊。每当变幻时分离，好接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我知道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嘅，因为咧听完之后觉得特别快乐啊。同你倾完偈，我都会好快乐噶，打上嚟啦，18723888，讲下最近自己发生咩事啦，有咩开心嘅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想讲啲乜嘢？ 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识得点去搵，快乐。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足印，快乐其实边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你又是不是一位快乐人呢？ 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常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常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许冠杰，快乐。接住下来这首歌呢，听完都觉得咁快乐啊，有沙啦啦。 Shut up!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白宫表示，总统拜登正式承认奥斯曼帝国在二十世纪初组织和犯下对阿美尼亚种族的屠杀是种族灭绝。美国的做法相信会令同土耳其的关系变得紧张。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发言人强烈谴责和拒绝美国总统的言论。阿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向拜登发出的信件表示，承认种族灭绝的事实是基于对阿美尼亚的历史正义和安全，特别是去年在该区发生的事件。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去年在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发生冲突，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军方协助下取得纳卡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东盟领袖结束一日特别会议，会后就缅甸局势达成五点共识，包括各方应该立即停止暴力，展开建设性对话，东盟将会成立主席特使团促进对话，并且将会前往缅甸和各方会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发表声明，对东盟为解决缅甸当前的危机发表的五点共识令人鼓舞。欧盟和东盟一同呼吁立即制止暴力，支持在各方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博雷利表示，由东盟派出特使促进各方之间的对话是一项重要的承诺，认为特使人选需要能够与缅甸国内各方接触，又认为东盟要着手开展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回来本港，再多两名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离世，涉及一名75岁男子和一名58岁女子，两人同样有高血压等的长期病患，分别在离世之前15日和10日接种科兴疫苗。卫生署表示，暂时未有临床证据显示两宗事件由疫苗引起，将会交由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另外，前日有7宗接种疫苗后送院的个案，其中两人留院观察。送院个案入面，一名女子涉及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另外一男五女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他们在接种之后分别出现心悸、敏感、高血压、头晕和舌头麻痹等的症状。英超联赛时，车路士作客1比0小胜韦斯咸，迪姆华拿射入全场唯一入球，终止14场赛事未有入球。利物浦主场被纽卡素逼和1比1，利物浦在开赛3分钟由沙拿建功领先，纽卡素到补时五分钟，韦洛克在禁区接应基尔的传送射入，追成1比1完场。车路士有58分升上第四位，韦斯咸55分排第五，利物浦54分排第六，纽卡素36分排15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寻找终极武士，发挥不屈的武士道精神，用剑术击倒挑战，用音乐鼓动热血。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浩。 最强英雄剑客歌曲音乐集。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ny。 早晨，早晨。咁今日咧就有我师培继续代班啊。咁喺同你哋倾电话之前咧，其实咧今日咧我都亦都请咗一位朋友啦，做我嘅嘉宾，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喺香港嘅一啲故事嘅。有啲啦。呢、这个女仔好得意嘅，佢系咧读地理学嘅博士学位，一齐听下。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嘅嘉宾继续有非常最新地理学，嚟自印尼泗水嘅 Dila。嗱，知你而家咧就喺香港中文大学读紧地理学嘅博士学位啊！地理学应该要周围走噶噃，咁疫情有冇为你带嚟好大嘅影响啊 ？Hello, nama saya Dila, saya dari Surabaya dan saat ini saya sekolah S3 di Hong Kong di jurusan geografi. Jadi yang paling sulit bagi saya adalah salah satunya karena riset saya banyak mengandalkan informasi dari lapangan dan juga fieldwork.Dan untuk riset saya sendiri fokusnya adalah di Indonesia, sehingga ketika COVID-19 melanda, yang harus saya korbankan, saya tidak bisa melanjutkan fieldwork saya ini. Sehingga itu cukup sedikit banyak mengganggu juga mengenai studi saya. 佢話佢嘅研究咧，好大部分都係依賴實地同埋野外工作嘅資訊，而佢嘅研究主要咧就喺印尼嘅，所以今次嘅疫情令佢冇得繼續野外工作嘅研究，令佢覺得非常煩惱啊！明白咧，疫情令到好多人嘅生活都有所影響，我都希望疫情可以快啲過去，咁大家咧又可以繼續做自己想做嘅嘢，可以周圍去啦。留喺香港嘅呢一段时间，你对香港又有冇啲咩感觉啊 ？Satu kata untuk mendeskripsikan Hong Kong adalah diverse, karena berbagai macam hal yang bisa kita ketemui di sini, mulai dari orangnya, bahasanya, dan tempatnya sendiri pun sangat-sangatlah diverse atau berbeda。 佢话觉得香港非常之多样化，有各种各样唔同嘅东西都可以喺度揾到。嗱，咁你喺香港有冇学到一啲你觉得非常有用嘅嘢咧？ Satu hal yang pertama kali saya belajar dari Hong Kong adalah berucap kata emgoy. Selain kata emgoy, saya juga banyak, salah satu hal yang pertama kali saya belajar adalah belajar angka. Karena itu sangat penting ketika kemudian kita mengantri, banyak sering kali dipanggil berupa angka, dan jadi kita jadi supaya tahu gitu, oh kapan nih giliran kita. Dila 话佢最先学到嘅系讲唔该同埋读数字，佢话真系非常有用噶，特别系排队嘅时候啊，因为好多餐厅咧都系用广东话叫飞，如果听得明嘅话，就知道啊就快到自己啦。嗯，确实是、哦、在香港呢，虽然现在有很多的电子显示屏啦，但是也都有一些餐厅呢都仍然是用广东话叫飞的。各位食店的老板可能可以考虑一下照顾一下一些听不明广东话的朋友啦。今集多谢晒 Dila 的分享 ,Thank you! padamu. 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跟住咧电话旁边咧，我哋一齐倾下偈先。Hello， 陈婆婆你好啊。Hello， hello， 早晨啊，系咪陈婆婆啊？ 系啊。 哇，好精神喎、啊！你把声，咦，我听到背景有啲声音，系咪而家出咗街咧？ 系啊，我系咪要 set 翻个心机先啊？ 哦，如果可以嘅话就更加好啦。如果唔系咧，大家就听唔清楚。 但系我又想，我想喺听下我把声咪喺心机度。 哦，原来系咁样。哦，但系咧，因为咧，咁我就听唔得太清楚你把声啦、嗯。不过咧，我哋好啊，唔该晒，或者细声少少都得，系、嗯、啦。 好， 系啦，稍后喂系，稍后咧亦都可以啊上网啊，或者叫屋企人可以啊，话帮你揾翻，你可以上网自己听翻又得噶。 哦哦， 系啊，好方便嘅而家。 系、哦、啊，系啊，我唔识啊，即系第日即系见我啲女上网啊，都睇到噶系咪？ 冇。冇错啦，咁啊揾翻今日嘅 Beautiful Sunday， 咁喺而家呢一个时间、哦、第二节6:44，咁你就可以听得翻自己嘅对话啦、 哦， 可以又 send 埋俾佢听。 讲晒呢啲俾佢听，或者揾翻嗰啲时间，咁佢就揾到噶啦。 系啊， 嗯， 所以又唔惊佢未起身听唔到你讲嘢啦。 系啊系啊，咁、我听到我。今朝咁聽到係你打聲啊嘛，咁我咪試下打嚟睇睇，同唔同都打到俾你咯。 哦，多謝你啊！ 好中意聽你把聲噶，好温柔啊你把聲。 多謝曬，哎呀，好開心可以同你傾到偈，太好啦、 啊， 可以令到你打上嚟。 系啊系啊， 啊食咗早餐未啊？ 我听咗好耐噶啦，听你哋嘅节目吓、 啊。哦，多谢晒。 嗯嗯 未食早餐，啱啱起身系嘛？但系今日有冇特别嘢要做咧？ 冇啊！我朝朝都系五点零钟就醒咗，就开始开心机听啦，听到咧就十二点零钟咁，我就做嘢啦。 哦， 嗯， 哇，咁啊，而家系通常都系咁早起身噶，好厉害喎、啊！六点几就起身， 起身咁样落去楼下嗰度做下运动啊，晨运啊吓咁样。咁就之后翻嚟先食整早餐食啊，同埋清洁啊屋企啊咁啦。 哇！ 我自己一个人煮啊嘛。 系，咁啊好健康喎、啊！你都真系 keep 住每一日就会做下运动啊，好 好啊！大年纪噶啦，我已经 听声唔似，觉得好后生。你都好温柔啊， 把声音。沉啊，我把声。 唔会啊，好轻声，系啊，都系好温柔嘅。你一定系好温柔嘅妈妈嚟噶啦。 唔系，我都系传统嘅人嚟噶咯，即系成日挂住啲仔女啊、孙啊、女婿啊嗰啲咯，成日挂住。呢个疫情咧，整到我咧就唔系好开心嘅咯。 系，因为好少机会可以见到系嘛，即系大家又好有距离，绝对系啊， 系咯。嗰時咧，我成日咧去下啲孫度啊，去成日咁，我兩個孫都好大個，一個都中幾嘅，一個就小學咁樣六年班咁。但係咧，咁嘅疫情咧，我就唔敢去佢度咯，即係驚，即係佢哋又要翻學又要成啊嘛，係咪？ 係，咁有冇得閒傾下電話啊？ 电话有，佢间中咧都翻下嚟咁样咯。 系，哎咁都乖嘅。 系啊， 系孙仔系咪啊？ 吓， 孙仔定孙女啊？ 孙女嚟嘅，两个都孙女嚟嘅。 哇，咁我觉得女仔就更加会挂心屋企多啲咯。 系啊系啊，我五个女咧就三个结咗婚，两个未结啊嘛。 哇，咁厉害啊，有五个女。 系啊，咁第二个女先生到两个孙咯，嗰两个咧就结咗婚好耐啦，都佢哋打算即系唔结婚，唔生仔咁咯。 哦，咁都冇问题嘅。 唔生咁咪算啦。而家呢个社会咁啊， 即系 我哋啲老人家就好想佢哋梗系一人生一个咁样啦，系咪？咁都算啦，咁由得佢哋咁。 你唔会好忙咩？生咁多孙俾你吓？ 啊、 你唔会好忙咩？生咁多孙俾你凑？ 唔会，即系我退咗休好耐啦嘛，咁样。咁我自己嗰陣時我即係想佢哋咧，即係第日咧，即係有啲伴啊咁樣咯。 係，哦。 咁但係呢、這個我都諗通咗噶啦，算啦，即係總之佢哋個個健康啊、快開心啊，咁我就得噶啦。 冇錯。 同埋咧，係啦係啦，咁全個世界啲人咧都健康啊、開心啊，咁啊，咁我就 最緊要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 冇错，冇错。有好多嘢咧，即系佢哋自己，我相信一定系深思熟虑先至会决定嘅。咁所以，我个屋企人有时都唔能够讲啲乜嘢噶啦。不过真系，我觉得开心同埋健康已经系最好 的。系啊，系啊，已经系足够噶啦，系咪？即系自己都已经唔好话想乜想乜咁噶啦。总之，个身体健康啊，开心啊。生活过得愉快咁就好， 个 心就唔想期望几多嘢咁咯。 唔好谂咁多嘢咧，有时好多嘢咧都未必系你谂完之后就会系噶嘛。咁不如烦恼嘅嘢就放低啦。咁嚟紧母亲节咯噃，有冇啲咩特别要求想佢哋做啲咩啊？使唔使 send 翻俾我哋听？ 冇，即系佢哋开心同埋健康同埋咧，即系。咁我就已经开心噶啦。 你都好好， 即系又唔使佢哋担心咁多嘢咁样咯。 系，即系最紧要愉快啦，得闲就最好啊，多啲翻嚟啦。 系咯系咯， 使唔使带啲外卖俾你啊？加送。 咁佢哋咧就我第三个女咧就每星期日一咧都翻嚟食饭嘅，佢系住喺我哋附近啊嘛，有一个就系住喺我附近咁咯。 系，咁好好啦，好近就冇问题啦。有啲咩事啊，或者得闲咪翻嚟坐下咯，咪见下妈咪咯。 好啦，祝你哋喺电台啲人咧都身体健康啦， 好 开心心啦。 多謝曬，我都祝你最緊要日日開心。 小姐， 哦，唔好客氣， 你傾咗咁耐偈，阻咗你咁耐。 唔會呀，我都好開心可以同你傾到偈呀。多謝你電話。 係咯，聽到你把聲好好，聽咗你好耐噶啦。不過我今朝打下嚟睇得唔得啦？咁啊嘛。 即刻成功咗。 非常幸运，开心 好，今日多谢晒你电话。 歌咧又好啱我听啊，好开，又好怀旧啊，好顺咁样。 我都觉得好听 啊。系啊，我仲讲俾你听，我用咗智能电话好耐噶啦，但系咧我样样都唔识，净系识得打出打入，同埋佢哋啲WhatsApp 嗰啲群组即系每个人嘅群组俾我睇，识得揿呢样嘢。咁有一日我大女咧就教我，sell 啲嘢，影啲嘢俾我睇下啦，学下啦咁样。咁佢喺电话度教咗我成个钟啊！再讲多一句，成个钟啊，终于个始终咧咁揿下教到咁，我识得sell 到即系影屋企影只猫猫俾佢睇下咁啦。 厉害厉害，成功。 系啊，咁佢就。唉，即系始终都教到你一识到啦咁样咯，但系咧我太蠢啦，用咗好耐噶啦，智能电话系佢哋啲女婿女夹钱买俾我生日礼物嚟噶嘛。 咁啊，慢慢学习下啦，咁啊得闲嘅时候。 系咯，而家要慢慢学啦，好 练多啲就熟噶啦。唔好客气，唔好咁讲。 好，我好长气啊。 唔会啊，我哋下次再倾多啲。 好， 多谢你，好愉快嘅星期天啊，再倾，身体健康，拜拜。其实都好开心噶，听到咧系一个大嘅家庭啦，咁啊见到妈妈又好好啦，咁啊最紧要即系有时要求嘅嘢咧都唔能够即系要求对方太多啦，最紧要系开心啦、快乐啦。好，听听下一个电话 ，Hello， 你好，系咪李先生啊？ 啊，许啊， 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早晨啊，诗培小姐， 早晨啊，哇，好有中气喎，你把声， 系啊。我叫做许志坚，我老婆叫做何丽尚，咁佢琴日生日，咁我想补足佢咯，点首歌佢听咯。 哇！ 咁佢就19岁嫁俾我，挨苦挨到今日61岁啦，咁我好多谢佢咯，又俾唔到佢富贵嘅生活，咁佢跟我挨苦挨咗咁多年，我俾唔到富贵嘅生活佢，咁我希望咧。就安慰佢两句啦，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咯，咁系当系一个咩啦，当系一个安慰啦。 唔系咁讲嘅，即系唔系安慰嚟嘅。咁啊，同你咁耐，应该都系开心，咁所以先至行咗咁耐噶嘛。咁人生最紧开心啫。 系咯，咁啊，我就佢就系学友嘅歌迷嚟嘅，咁系可以嘅咧。点首啊？每天爱你多一些，俾佢听下啦。咁琴日啲细路翻晒嚟，琴日啲细路翻晒嚟，个个都同佢庆祝啦。咁啊，好开心啊佢啊。咁啊，喺以后嘅生活咧，咁我哋系有信仰嘅。咁我哋将我哋以后嘅生活同埋人生交俾我哋嘅上帝咯。 系好啊，感受到你咧嘅家庭啦，亦都身边人应该都系同你一齐会好快乐嘅，feel 到咧你个家庭好温馨嘅。咁啊，歌嘅话咧，要等我揾一揾啊吓，我尽量 唔紧要，唔紧要，即系不过佢系佢个迷咁啊，我觉得就咩，俾个安慰奖， 安慰奖唔系啊，大奖嚟，有你就系大奖，系啊，播首歌可能系安慰奖。好啊，咁啊，祝福你哋每天都继续咁开心啦。 好啊， 系啊系啊，咁你哋会唔会话？ 多谢你啊，思培小姐。 哦，唔好客气，唔好客气。今日有冇话去咩地方咁啊？ 一阵我哋都系翻教会聚会。 哦，哇，即系个个星期你哋都会即系拍拖仔咁样，即系去聚会呀，周围去噶。 系啊系啊，即系嗰日精精神神，冇病冇痛，咪一齐出去咯。是但一个唔妥嘅，都匿埋屋企噶啦。 咁啊，最紧要一齐啫，系去边都冇所谓啦。 呢排话打针，我哋都唔敢打啦。唉，都几廿岁，唔系真系。 都想睇定啲啊嘛。 唔知咩事，咁做多几日人得几日人咯。 明白，冇乜问题嘅。不过即系睇翻你自己时间嘅安排咁样咯，即 系 系啊，个个人嘅决定都唔同系嘛。 系啊系啊，佢又有血压高，佢又有血压高。 咁我自己都年纪咁大啊，都唔知有咩事嘅，都唔敢乱嚟啊。 明白。 街我哋都好少出啦，我哋都。 明白，即系睇翻身体状况啦。 系啊。 好少出啊！呢段时间都系噶，即系都尽量坚持多一阵啦，即系大家都保持警觉啦。咁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咁就变咗大家又真係可以啊周围去啊，又可以去下你鍾意去边度又得，外国又得，去香港行下又得咁样。 去外国我哋就唔去㗎啦，怕坐飞机啊，係咩啊，咁係有个计划就諗住神州大地高铁行。 哦，咦、玩下另外一边又得。大把地方玩啦，世界咁大，有排玩。 系啦， 喺度攞个有而家有时间啊嘛，攞个纸，攞本簿，写一写自己想去咩地方，做定资料搜集。咁我相信咧，不久将来可以出发噶啦。 不过我哋都唔敢去欧美各国噶啦，系嗰度嗰啲死鬼佬歧视我哋中国人。诶，我而家唔想去啊！ 哦，去边度都冇所谓嘅，即系最紧要系即系去得开心啊嘛，系嘛？ 嗯，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有时人生咧即系冇乜要求嘅，最紧要去到度玩得开心，食得开心就够啦。其实有时都冇话要啲咩 嘅。咁而家都咩啦？喺屋企啊，尽量做下运动啊，咁啊行下公园啊，锻炼好啲脚骨力啊，咁啊，唔使骨咁论尽啦。 做下运动系好事嚟嘅，有时个人都开心啲嘛。好啊，今日多谢晒你啊，许生，咁希望你哋两个咧。 多谢你啊，思培小姐，又多谢埋头先接电话嘅哥哥仔啊。 好啊，咁啊，我相信咧，大家都好开心可以接到你嘅电话嘅。咁啊，稍后有机会播学友，不过呢首歌咧接住落嚟咧都好听嘅，俾你听下吓，送俾你。 好啊， 今日多谢晒。 好，拜拜。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变动，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我知道咧，仲有电话旁边有一位林太 ，Hello， 你好啊！ 你好，阿靓， 你好，你 好， 靓、 啊、 林太， 系啊，早晨啊，靓女啊， 系咁开心打上嚟，想乜讲咩咧？ 靓女师婆，你好， 多谢，系林太， 好 精神啊！ 我话俾你咯，而家咧， 系 我两个孙女早日打过电话，话两个孙女都考过文凭试，考大学嘅，而家今日咧又系。一个孙女又去听日考文凭试， 明白。 但系咧， 为佢打气系咪啊？ 系啊，同佢打气，同埋香港全香港嘅人都系啊，嗰啲学生都系打同佢哋鼓励， 好 个个俾啲心机考啦， 哇，非常好啊， 唔好紧张啦， 系 系啊，而家考到月尾三十号添啊，所以啲学生，我个孙女叫做黄欣彤， 系加油， 黄欣彤啊。 系阿欣彤， 系 真系好啊！ 整首好个靓歌鼓励佢哋个个精神考试啦。 好啊，好 啊，系 啊，咁啊， 系啊， 希望咧，阿欣 包括系咁样，我而家咧，就系尽自己嘅能力啦，个个都唔好紧张啦，考好咗。而家今年试嗰啲人咧，啲小朋友个个考试都好辛苦啦，上网做喺屋企。读书读唔入脑嘅个个都 冇问题，咁啊有你支持，有信心一定咁好。 有个孙女听日生日添啊，二月六号啊， 时间差唔多啦。OK， 知道叫咩名？ 李思海啊， 系 唔系李思海？ 好，唔该晒林太，生日快乐！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收听 Beautiful Sunday 啊！咁今日咧 ，Chinsa 咧就有啲事情啦，咁所以咧就请咗假，咁所以今日咧关于印尼嘅资讯咧，我就即刻请咗我个好朋友 Angela 嚟到呢一度。Hello， 早晨。 Hello，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嗱，讲到印尼嘅话咧，啊，我就即刻谂起你啦，然后咧我就即刻谂起啦，有啲朋友同我讲咧，话屋企嘅嘉蓉姐姐咧最近咧好早起身，点解咧？ 是啊，发现了最近他比平时早了很多起身。 是啊， 太阳未出的起身。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现在踏入了印尼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叫做斋戒月。 哦，斋戒月我就知道呢他们很严谨的，有一些时间是不吃得东西的，是吗？ 是啊，基本上呢就由这个神光第一线，不是柜台那个节目神光第一线，真是神光第一线开始呢，直至到太阳落山为止，真是不饮不吃。 系， 甚至乎我听过一啲咧，好好敬虔嗰啲咧，甚至乎去到连口水都唔吞嘅。 咁夸张，连口水都唔吞唔得噶。 咁啊，就一飘到，咦，我喉咙有口水，跟住就走去洗手间攞咗佢啊，或者点啊，咁样嗰啲。 哦，哇，真系非常之虔诚。 系啊，就好，即系因为佢哋其实点解咧，即系讲都要分享少少个 background， 就系因为其实斋戒成个月咧，今年嘅斋戒就由四月十二号开始去到五月十二号嘅。 系， 咁每年唔同嘅，因为按翻佢嗰个穆斯林嗰个历法啦，每年都唔同嘅。咁就佢哋就系讲紧喺即系日光时间咧，咁佢哋就其实反省过去嗰一年啊，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有冇喺口舌上面得罪咗人，或者唔小心，即系其实讲真嗰句啊，今时今日好多纷争咧都系嚟自口舌之争嘅啫，但系有好多时候都系无心之失。咁其实佢哋就系当中咧比较机会自己去反省自己啦，咁亦都去为呢样嘢去认罪啦，去省察自己啦。咁所以咧，所有同口有关嘅嘢咧，咁都系就系、是、其实就系嗰样嘢， 要洁净一下。 系啊， 哦，咁然后每一年就会有一个特别嘅，即系呢一个嘅斋戒月嘅一个月，就系类似洗净下心灵啦，甚至系自己谂下自己之前做过啲乜嘢唔啱嘅， 系啦， 咁就要改过啦，咁样。 咁都有人會問啦，喂，咁 B B 飲奶嘅點算啊？即係有冇豁免嘅咧？有嘅，即係齋戒月，譬如有啲人佢係即係比較年紀大啊，身體虛弱啊，要食藥啊嗰啲啦，孕婦啦，B B 啦，小朋友啦，咁同埋可能嗰段時間即係好多身體不適嘅嗰啲咧，咁其實係可以豁免嘅，即係呢段時間，咁你冇辦法，你冇理由叫 B B 唔飲奶噶嘛。 係啊，冇錯，好慘噶。唔係，咁我覺得基本上你要做呢件事嘅話，首先你係身體係可以適應到啦， 係 適合做啦，先至會做呢一樣嘢。因為咧如果要講嘅話，除咗你話齋戒月啦，我知道身邊亦都有好多朋友，譬如有時會有斷食嘅習慣啦。 係啦， 咁但係當然即係我都覺得要問翻專業人士嘅意見啦。咁如果有咩懷疑嘅話咧，就記住問翻醫生啊，究竟自己適合啦，咁但系我又想知啦，如果我真系身边有朋友系印尼朋友啦，或者要同佢做生意嘅，咁有冇啲咩要特别留意咧？喺呢个月， 问得非常好，尤其呢，如果大家留意开嘅话咧，即系如果贸发局佢哋一年一度要搞嗰啲一带一路峰会嗰啲咧，佢肯定唔会拣呢啲月份嚟搞嘅。 系， 你揾呢啲月份嚟搞，即系等于叫人唔好嚟嘅啫。 哦，因为其实呢段时间咧，佢哋都一嚟好忙啦，二嚟就系亦都喺屋企度想比较静思一下。 又未去到咁其实最主要系因为咧好简单，即系譬如你搞呢啲活动，你总会有可能有啲tea 啊，或者嘢食啊，咁樣嗰啲，咁譬如你呢啲日子，即係同個印尼朋友講話，我請你食晏啦，咁你即係叫佢唔好嚟啫。 哦，因為佢出嚟又唔會唔食，咁但係佢又唔可以食。 佢真係會直頭唔食噶啦，我會照嚟咯，但係我唔食咯。 哦，咁就好尷尬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就即係如果你身邊有印尼朋友啦，佢又同你講佢我唔食嘢啦，你就唔好逼佢食嘢啦。 大家真係要留意呢一樣嘢，即係呢個好緊要嘅，即係印尼人當中咧，佢呢個緊要程度就等於我哋中国人过农历新年，咁所以咧每年咧斋戒月前嗰段日子咧，即系我印尼啲亲戚就好紧张嘅，因为佢哋要啲工人要放假放足成个月啊。 哦，咁点算啊？ 系啦，即系成个月冇佣工帮手咧，咁佢哋就喺放假前咧，一家人就清洁晒屋企所有嘢，整整齐齐之后咧，就到我哋呢班华人都系啦，严守己身啦。嗰个月咧就尽量唔好用屋企太多嘢啊，即系如果唔系你就会使好多嘢，因为我哋 间屋又大到不得了咧。 哦，咁啊系，你哋即系平时喺屋企，即系香港啦，可能要清洁嘅地方咧，我自己屋企咧就好快清洁完嘅啫，因为你个地拖咧基本上五分钟拖晒成屋噶啦。咁但系印尼始终我都知道啲屋系比较大啲嘅。 系啦系啦。 咁我平均起码几多千尺以上，系咪好平常嘅事？ 系 啊，系咪啊？通常都系house door 噶嘛，系咪 ？house door house door 系啊，即系好似别墅啊。 当然近年多咗啲中产，又多咗啲apartment多啦。 哦，其实都系睇要住喺边啲地方系嘛，即系始终如果你系要住市中心嘅，咁就会系住大厦。 apartment多啦，住apartment多。咁另外就系每逢呢啲日子咧，佢哋就真系好似我哋中国春运咁样咧。你基本上嗰段日子，所有全國印尼嘅所有咩飛內陸機啊、火車啊、巴士啊，全部俾人 book 曬㗎，基本上。 哇！ 因為佢哋要翻鄉下，真係要翻鄉下嘅，因為佢翻鄉下，因為佢哋仲要等到之後開齋節嗰日咧，就一家人齊齊整整聚埋一齊，就真係好似我哋過年咁樣啦。開齋節嗰刻咧，你就要一齊一家人齊齊整整去食嘢，去感謝，去為認罪 whatever 咁樣嗰啲嘢。 哦，明白。話有關於呢一個開齋節咧，我相信咧對於佢哋嚟講應該係非常之開心嘅一個時間啦，因為經過咗咁耐之後，終於食到一個大餐。咁呢段時間咧，應該大家都係覺得非常期待嘅。咁一首歌之後咧，再講下開餐開齋節啊。 好 Thank you. 学印尼话嘅时间，唔知系咪读战达吉他？唔系，系咪啊？点读啊？ 战达吉他， 战达吉他， 爱爱我哋系 啊！哦，原来系咁解，又学到嘢。 成日讲，成日会讲嘅就系、是、爱呢个样嘢，就系战达，战达， 战达。哦，又学到嘢啦。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剛才就讲到话开斋节啦，咁就应该系咧呢个叫斋戒月啦，完咗之后咧嘅第一餐系咪啊？ 系啦，咁其实咧佢每我哋佢英文我哋叫 breakfasting 啦，咁就系其实每一就开斋戒月嗰段时间咧，每一晚个晚餐咧都系我哋叫细细嘅 breakfasting。咁往年嘅日子咧，咁就會係印尼領事館，佢哋都會喺自己嘅地方咧，就會邀請啲喺香港嘅印尼人啊，咁嚟參與，咁印尼領事館就請大家食飯咁樣嗰啲嘅。咁當然而家因為疫情嘅問題，搞唔到呢啲嘢啦。講開又講疫情嘅問題咧，頭先咪話印尼齋戒月好似翻春晚咁，即係春運咁樣翻去嘅。 係一啲。开叫过年啦， 咁好理所当然嚟，今年都唔得啦，因为都惊喺嗰个春运嘅过程当中咧，就啲 太多人聚集啦， 系啦，喺个交通工具度，咁所以今年都劝喻大家留翻喺自己嘅城市，唔好翻去，咁都冇办法啦，即系大家即系齐心抗疫啦，只有我讲句， 系绝对明白啦，即系最紧要就系即系疫情可以快啲过去啦，咁所以就大家要努力努力，系坚持多一阵啦， 系啦，咁到佢哋开斋节就好好热闹啦，即系完咗嗰样嘢之后咧，即系。踏入新嘅一年咧，咁佢哋就會喺屋企，多數啦，都係屋企就呼朋引伴啊，叫朋友嚟啊，就開餐食 buffet 啊，食好多嘢啊，咁亦都喺個當中咧，嗱，我哋新年中國人就講恭喜發財啊， 係， 咁印尼人喺過咗開齋節嗰陣時，佢講嗰句係咩咧？ 終於食飯。开心晒， 咁又唔系，佢个意思又几特别噶。佢印尼话咧就莫看马阿弗拉希尔丹班啲，莫看马阿弗拉希尔丹巴丁。 系，本身我想学嘅，我而家决定放弃啦。听完之后，系中文系点解？ 其实咩意思咧？就系为我过去嘅只得罪咗你嘅事情咧，就同你讲声对唔住。 哇！咁好咁样，即系有时咧，我哋道歉啦，已经系唔系咁容易啦，仲要系将佢变成咗一个祝福语，就系、是、哦，唔好意思，我过往有啲咩得罪你嘅话咧，就唔好意思啦。 系啦，我第一年接触呢样嘢嗰阵时候，我都觉得好有趣嗰种感觉，即系好窝心添啊，直头，即系因为日常生活真系好容易。即係做可能一時 口快 講得罪 人， 咁即係今次即係正正就一個機會俾你咧，就呢段時間你就為你呢樣嘢，你冇得話鼓起勇氣，你係一定要做嘅。 哦，咁仲好啦，咁但係唔係嘅，我覺得有時咧，即係道歉呢一樣嘢，你係要衷心咁道歉噶嘛。 冇錯。 如果變成口頭禪嘅話咧，就可能係即係或者係祝福語嘅話，會唔會講得太多唔夠歉意咧？ 所以佢又可以俾一個月時間你去整理你自己嘅狀態啦。 係，咁要有個 checklist 嘅喎，即係有個表啦。我得罪咗唔知邊個，即係 Angel， 我得罪咗你，唔好意思。跟一嚟到就即刻，開始啦，我要開始道歉。 咁我又相信背後嘅 philosophy 就係其實真係好容易得罪人嘅，即係有時我哋成日中國人都有一句説話啦，講者冇心，聽者有意啊嘛。 嗯，冇錯。 咁都一個機會嚟嘅。不過講開呢個齋戒月咧，其實仲有少少有趣嘅資訊嘅。嗱，我哋譬如印尼嚟講啦，咁我哋有印尼國家銀行啊、Bank Mandiri 呢啲咁樣嘅大型機構啦， 係唔同嘅銀行機構啦， 機構啦，咁佢哋都會喺外國有佢哋嘅分部噶啦。咁我就問一個問題啦，如果佢哋喺北歐嘅分部齋戒月咧，多數夏天嘅。咁北歐嘅日照時間有幾長咧？你 Google 都可以揾到噶啦。 係。 咁你估下佢哋真係係咪真係咁樣？嗰十幾個接近廿個鐘頭唔飲唔食，你估下？ 我覺得應該係跟翻印尼時間嘅，係嘛？冇理由十幾個鐘頭唔食嘢，好辛苦喎、啊。同埋你要翻工噶嘛，即係你嗰個月都正常要工作噶嘛。 嗯。 啱唔啱咧？ 答案是你的人在哪里你就跟回那里的日照时间。 真的吗？ 是啊。 哇，我即刻请假那段时间请回一个月先等我回家跟回正常时间。 我那段时间真的认识了香港那个他们那个其中一个 banker， 印尼人 banker， 一个印尼人的。 他曾经就真的派驻了去这个北欧那边挪威那边。 哇，这么远啊。 他说是啊，那那里都是印尼生意印尼业务印尼人的。 是。 那他们是真的在那边呢个日照时候他跟我说哇那段时间我全日得回四个钟头吃东西真的。 可以实行到吗？真的很辛苦，即是那份坚持你真的要很有决心才得。 那这件事也都解答为什么近排大家的印尼姐姐这么早起身呢，就是因为他要在日照时出热晨光第一线之前呢他要吃翻餐饭，如果不是呢他就算在香港啊都要挨十几个钟啦。 哦，即系唔系我哋节目时间，系睇一个太阳几时出。 系睇下太阳几时出，唔系你嘅晨光第一线几时播。 哦，诶，咁但系如果佢每一日嘅日照时间唔同，其实佢系每一日都会睇天气报告几时太阳出嚟，系咪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嗰个钟数系天气报告嗰个钟数太阳出嚟咧，咁就算你天阴阴都好，但系佢话嗰个钟数太阳出嚟咧，咁嗰个钟数开始你都唔饮唔食噶啦。 哦，不过其实都睇宗教嘅，即系我知道有一啲印尼嘅朋友，佢未必系信奉伊斯兰教，系嘛嘛？ 系啦系啦，咁有啲可能信基督教啊、天主教啊， 即系睇下佢嘅宗教咯。但系当然，即系我都明白呢一个宗教喺印尼嗰边咧系比较多，占比较多数嘅人啦， 比较多比重啦，系啦。 嗯，明白。咁但系会唔会话呢个时间佢哋要早啲起身，要食定啲嘢咧？ 就是剛才說的，所以為什麼你近來的印尼姐姐多了，印尼姐姐比平時早了起身，她就是早起身要吃一餐吃一餐還有祈禱，啊，跟著呢就她可能隨時再 回去睡多一陣，之後就再起身做事，因為整個日照時間她真的不飲不吃的了。 哦，但有時呢我其實都覺得是不是心理作用還是怎樣，就是我自己啦，啊，睡覺之前我是少吃東西的，但是也是因為，就是，他們有這個的習俗的關係，所以要起身吃些東西然後再睡覺，我就在想是不是真的有幫助呢？你有沒有嘗試過他們這個習慣？ 咁我又冇，但系当然我为咗呢个减肥嘅缘故做呢 个 fasting， 我又试过嘅。咁其实somehow你惯咗嗰十几个钟唔食嘢咧，咁又即系睇你真系习唔习惯、适唔适应嘅啫。 系，哦，咁都系嘅，因为始终系由细到大，即系如果你系信奉嗰个嘅宗教嘅话，佢哋应该唔系最近先至会有呢个习惯啦，即系由屋企人开始就带你点样去做呢一个月份要做，有啲咩唔可以做，点样去适应咁样。明白明白。咁所以呢一段时间咧，即系各位嘅雇主啦，可能知道你哋嘅印尼姐姐亦都即系有呢一个斋戒月嘅话咧，咁就尽量都体谅下佢哋多啲啦。有冇啲咩系佢哋比较难做到嘅咧？呢一段时间，即系或者要特别小心嘅咧？ 佢真系唔饮唔食咯，主要真系唔饮唔食嘅啫。 唔好叫佢食嘢啦，有甜品都唔好引佢啦。 同埋唔饮唔食咧，有机会令到佢可能嘅身比较 弱 啲，咁可能佢做嘢会慢啲。咁呢个即系大家体谅啦。 明白明白， 互相尊重唔同嘅宗教信仰啦。 系希望啲粗重嘢啊，啲劳动嘢咧，呢个月之后啦。即系斋戒月之后都唔系嘅，咁大家帮帮手啦，即 系 系 互相尊重、平等环境啦。 系咁啊，除咗咧，你话讲到斋戒月呢一样嘢之外咧，我知道咧印尼咧其实而家啦，亦都有一啲最新嘅一啲动向啦，大家有啲最新喜欢嘅嘢，咁啊稍后咧亦都可以喺新闻之后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We gotta get up. You ain't gotta be down. Gotta keep your head up.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Gotta keep looking for a better day. So chatter chatter like we are kita bahagia. Even when the whole world falling apart, never really meant for you to lose your heart.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Seiring langkah kita terjalin indah, mentari bersinar cerah. Senyummu usai kita merangkai.Dengan asa, kau dan aku bisa berkarya. terus melangkah ke depan. Takkan menang, takkan menyerah. We gon' make it through, kamu dan aku, yeah. Put your love up, turn your head down. Put your love up, turn your head down. Pray to the high above, we'll be seven times. Mari waktu batu sepulu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带有变种病毒株的38岁菲律宾外佣转为确诊，列入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外佣同雇主居住的半山坚尼地道八号所有楼层单位的无病征住户，大约60人获安排到检疫中心。外佣曾经入住的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当局正是联络今个月4号至7号一起入住6楼的人，发出21日的强制检疫令，并要求上个月27号至今个月23号期间曾经在酒店逗留的人强制检测。有专家认为，外佣感染南非变种病毒，有机会是在酒店隔离的时候感染，可能透过空气传播。另外两宗确诊个案和其他个案有关联，包括38岁男子和3岁男童，分别住在将军澳显明苑和葵涌村晓葵楼。再多两名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离世，涉及一名75岁男子和一名58岁女子，两人同样有高血压等长期病患，分别在离世之前15日和10日接种科兴疫苗。卫生署话，暂时未有临床证据显示两宗事件由疫苗引起，将会交由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另外，前日有7宗接种疫苗之后送院的个案，其中两人留院观察。留院个案中，一名女子涉及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另外一男五女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他们在接种之后分别出现心悸、敏感、高血压、晕眩和舌头麻痹等的症状。东盟结束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领导人缅甸问题特别会议，会后发表声明，表示深切关注缅甸局势。与会领袖达成5点的共识，包括各方应该立即停止暴力，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各方应该展开建设性对话，寻求有利于人民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东盟将会成立主席特使团促进对话，对缅甸提供人道援助，并将会前往缅甸同各方会和各方会商。声明亦都提到，注意到外界对缅甸必须释放政治犯的呼吁。今次会议由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等东盟领袖促成。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亲身出席会议，佐科维多多说，缅甸军方领袖对这些共识作出承诺，印尼会确保承诺能够落实，令到缅甸解除危机。印尼军方表示，已经在巴厘岛对开发现相信属于失踪海军潜艇南加拉号的残骸，显示潜艇已经沉没。军方说，扫描结果显示潜艇位于水深大约850米的位置，目前无法判断潜艇上的53名船员的情况。虽然潜艇上的氧气昨日耗尽，但仍然会对可能幸存的船员展开搜救。南加拉号星期三准备进行鱼雷演习的时候失踪。报道说，在水深大约850米位置发现潜艇，意味已经超出500米深的下潜上限。有专家早前说，如果潜艇下潜深度超出上限，有可能不敌水压而发生内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揾个老师再操下。 拎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嘅贴，留低你嘅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喺4月28号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俾主持读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繼續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咁而家咧直播室咧有思培啦，同埋 Angela。咁我知道咧嚟緊咧會有兩篇嘅 announcement 啦。首先咧麻煩 Angela 為我哋讀出第一篇先啦。 好啊，那博加甘別見安達格里亞甘德文。Anda tidak harus melawan nafokan sendiri. Jangan sembunyikan sendiri. Mencari pertolongan. Telepon ke 186-186 atau WA ke 98-186-186. Nafokan Anda kita ke jalan buntu. Jangan kenain nafokan. 企硬唔剔嘢啊！嗱，你唔需要咧一個人去對抗毒品嘅，需要求助嘅話咧，就可以致電186186，或者係咧 WhatsApp 或者係 WeChat 信息咧，去到98186186噶。咁接住落嚟咧，就係關於 COVID-19 嘅健康嘅一啲建議啦。 Sekarang lagi ada COVID-19. Ingat kemana-mana kita tetap cuci tangan pakai itu hygiene yang ada alkohol atau sama ingat pakai masker.Kemana-mana naik taksi, naik bus, naik MRT, kemana-mana juga ingat pakai masker. Kalau ketemu teman juga tetap jangan terlalu dekatan. 好，咁啊，剛剛咧就提到啦，記住啦，咁喺呢一個疫情嘅情況底下啦，咁亦都希望咧大家記住啦，要戴翻個口罩啦，保持社交距離啦。去完洗手間之後咧，就記住咧要冚翻個廁所板啦。咁大家一齊齊心抗疫啊！ Tanah air ku tidak ku lupakan kan terkenal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头先咧咪后咧好有趣啊！咁啊，如果大家有都听住我哋节目嘅话咧，咁有啲歌曲咧，我有时成日都好疑问嘅，就系、是、啊，今次韩文歌嘅点解？我系咪播紧韩文歌咧？因为两种语言其实我都唔系好熟悉啊嘛。咁跟住之后我就问 Angela， 跟住就诶。呢首咁似韩文歌，原来系有啲原因喎。原来 系啊，其实你都唔系第一个，就算我太太第一次听印尼歌嗰阵时候，佢都以为我播紧韩文歌。 系嘛？因为佢嗰个 rhythm 啦，个感觉啦，好似 K-pop， 但其实系印尼文歌嚟嘅。 系印尼文歌嚟嘅，因为咧，其实近由 K-pop 兴起嗰阵时咧，喺印尼就好热，好热烈啦。基本上喺印尼咧，其实 K-pop 嘅嗰个热烈程度咧，系仲犀利过 J-pop 嘅。 哦，但以前是兴 J-pop 的，他们 以前 J-pop 又不是特别兴，因为在 J-pop 兴起的年代，即是讲八九十年代，即是印尼未是说那个经济环境即是那么富庶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有那么容易去追星的。啊，倒返转 Canton Pop 即是广东 Pop 呢反而劲啲 喎， 系啦，喺嗰个年代，所以你听而家听到好多刘德华啊嗰啲歌咧，喺度有时会转咗印尼话版，你都唔知 道。哦，即系唔同年代啦。咁嗰阵时就我哋嘅广东话歌咧就比较盛行啲啦。 系啦， 跟住有一段时间就系 J-pop 啦，然后最近原来兴 K-pop。 K-pop 就好犀利啦，因为 K-pop 兴起嘅时候咧，就正正印尼嘅个经济环境越嚟越好嘅情况咧，多咗好多中产啊。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咧，佢或者親戚咧，佢哋知道某韓國天團要嚟香港開演唱會咧，佢請假請咗成個禮拜，買張機票嚟香港捧足咁多場。 哇！ 咁但係你知嗰啲韓國天團香港一張飛講幾千蚊噶嘛？ 係 企位喎，仲要係。 跟住哇，你咁犀利嘅，跟住佢哋有啲就當然直頭會去埋韓國啦，所以唔好睇少啊，即係韓國嗰、那個佢哋都可以留意緊印尼呢個市場嘅，因為真係為佢帶嚟好多嘅外匯，淨係追星呢一度咧。佢都賺咗好多錢， 好肯使錢啊！唔怪得知咧，我有啲嘅嘉賓咧，過往採訪過一啲嘅學生咧，佢哋話啊，其實咧我都識韓文噶，跟住嚇你識韓文，但係唔識廣東話，唔識中文。哦，咁原來係咁嘅原因，亦都有好多、啊、即係佢哋好多嘅朋友啦，佢哋中意開始睇下韓劇啊咁樣、嗯。哦，原來佢哋係即係而家亦都非常之緊貼潮流，咁所以咧歌曲咧亦都你會聽到有好多都係 K-pop style 嘅， 係啦 嘅印尼。 K-pop 有電音啊，嗰啲好多係。 嗯，咁咧同埋我知道咧，最近佢哋嗰邊咧亦都興一啲好特別嘅寵物喎、 哦。係啦，係啦。咁放心，唔係養啲咩科莫多能喺屋企，唔俾養啊！呢啲即係國家保護嘅。嗱，咁呢個咧就香港人其實就可能會覺得哦，好冇乜特別嘅嘢。其實咧，我哋只要係由呢一度港台出發，搭幾個站去到旺角金魚街咧，就好多有得賣嘅。喺香港細細條，佢好細條，後但係咧佢就多數色彩斑斓啊，好長好靚嘅尾，好似一條芭蕾舞裙咁樣嗰啲細細嘅魚啦。咁香港咧，即係一般大概100-200蚊一條，等等有幾廿蚊一條又有，即係貴起上就200蚊。 我都係買比較貴少少嘅，唔係我細個嘅時候買過一啲金魚，好似30-40蚊。 但係因為呢個有少少觀賞用嘅，即係觀賞當中係 啦， 觀賞用當中佢已經相對平嘅，即係80-零蚊一條或者幾廿蚊一條咁樣嗰啲。 啊，但係金魚嚟嘅， 金魚嚟嘅，好細條嘅啫，亦都好易養嘅，相對嚟講。咁你估下呢、哦這個真係資訊嚟自我印尼嘅親戚。咁所以我阿媽喺香港呢邊屋企已經開始養緊啦，因為香港平啊嘛。一點解有等你爭幾遠咧？嗱，嚟師培俾你估下，一條咁樣香港賣緊。平均100-150蚊一条啦，喺印尼你讲买几钱一条啊？ 我估500啦，因为讲十倍嘅话，我又觉得太夸张，500-零蚊咁样啦，啱唔啱？ 比你所想嘅更夸张，系10,000-多蚊一条。 萬几蚊一条， 好 大 商 机 嚟啊！即刻觉得，咦，我系咪应该 搵啲金鱼喎？喺街边卖咯，嗱，呢个只需要1,000蚊啫。 系啊， 咁夸张啊？点解会卖到咁贵？系咪因为嗰边冇金鱼呢？ 咁又唔係，即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印尼而家或者全球都係啦，疫情嘅問題，大家都留喺屋企啦。 係 咁啊，除咗即係香港都突然間多咗好多屋家居廚神啦，咁印尼都當然多咗好多啦。 係或者家居玩意啦，玩下遊戲機啦咁樣。 係啦，咁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咁其實以前印尼人咧都會有養下錦鯉啊，養下呢啲嘢。咁反而呢一啲咧，因為佢keep 住有個渠道入口咧，咁所以佢哋嘅價錢就相對叫普及咗啦。但系咧呢啲咁樣嘅細金魚反而就冇乜人入口啊，冇乜人去做呢一樣嘢。咁咧，但系佢哋又有啲咁，你話如果好似頭先你講 house 嗰啲屋咁，我就可以養錦鯉啫。咁但 係好大個池塘嘅。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住阿 apartment 嗰啲，我又困咗喺屋企 home office， 咁我又想揾啲細藝做，咁點咧？咁我冇理由養咁大條錦鯉噶，咁我養啲細細條嗰啲咧。就因為有呢個需求咧，令到呢啲原本冇乜人買、冇乜人睺嘅金魚仔咧，就變得喺嗰邊供不應求啦。 哇，估唔到啊！通常咧啲物品啦係越大越貴噶嘛，而家越細貴啊、嗯，因為唔同嘅地方嘅需要啦。係 啦。 咁但係就冇話係邊一啲品種嘅，即係通常都係觀賞用嘅小金魚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哇，好得意喎！嗱，但我又想知啦，即係除咗最近嘅金魚仔係其實都有好多人會養啦、 嗯， 印尼嗰邊有冇啲特別嘅寵物大家係好普及好中意養嘅？會唔會因為地方大啦，所以中意養下豬啊，養下？雞啊，我啊， 或者你講啲自給自足嗰啲啊？ 自給自足或者係都得，即係習慣會養嘅一啲動物啦。 咁、其實我哋成日都你聽好多人聽，我都不斷重複講嘅，印尼好大啊，有17,000個島啊，即係好多地方。咁所以咧，其實城市以外嘅地方咧，咁其實比較偏遠嘅地方，佢都可能會養幾隻雞啊，自給自足咁樣嘅。 哦，即係等佢生雞蛋，然後即係攞個雞蛋嚟煎嚟食啊。 係啊，或者係即係養一竇雞咁啊，去到大時大節劏只雞啊咁樣嗰啲。 哦哦，即 係 自己養啲家禽。 咁甚至乎咧，你話即係比較熟悉嘅地方，例如巴厘島咧，如果你有時喺巴厘島你坐車咧。你會經過啲地方見到佢，即係屋企門口就養住一竇雞咁樣嗰啲咧。 哦，但主要其實都係因為我知好多人唔食豬啊嘛，係咪印尼？咁係牛咧，即係你不停咁講一個雞蛋咁樣。 牛就難啲啦，因為牛咧你咁大隻咧，其實好貴嘅。咁同埋咧，印尼始終一個農業國家咧，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幫佢耕田。 哦。 咁所以咧，佢未除非你有塊田你要自己去養，如果唔係咧，你真係好少會買只牛嚟養嘅。你個成本又貴啦，你養佢飼料又多啦，咁跟住你仲要為俾咁大地方去養佢啦。咁同埋佢啲人養得牛買得牛咧，多數真係為咗自己個農田去耕田嘅，所以好少可以自己養牛嘅。 哦，所以就通常又係啲比較小型啲 細只啲嗰啲家禽啊， 雞鴨 鵝嗰啲容易啲啦，咁就係嗰啲咯。 哦，哇，咁幾有趣喎！因為細個嘅時候咧，都會聽屋企人講啦，以前啦，即係仲係多人有農地嘅時候咧，會養下啲雞仔啊、鴨仔啊、鵝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喺香港咧，好似即係距離好遠啦。但係咧，好似種植植物啊或者生果啊，就係外邊即係印尼嘅朋友好多會自己種嘢咯，係咪？ 係啊。是啊、我婆婆屋企咧门口咧有一棵呢一个 大树菠萝， 杨桃树。 杨桃嗰边兴杨桃嘅咩？ 好兴噶，好好食噶。 我以为芒果嘅啫。 芒果就难种啲，因为你要真系好悉心栽培。杨桃反而好易种。咁咧，每逢见到差唔多结果嗰阵时咧，我婆婆就好紧张啊，因为咧实有隔篱屋嚟偷。 吓、啊？嚟偷杨桃，但系佢哋屋企冇嘅咩？即係好似每個人屋企都好大咁樣咧，即係感覺。 咁我只能夠講，可能我婆婆嗰啲種得靚啲啩。 啊，都有機會去甜啲。 咁其實最講笑咁講啦，其實最主要係因為佢嗰棵樹個樹幹咧就伸咗出去我哋屋企個牆外邊。 哦，即係喺街度。 咁有啲人行過見到幾靚，咁咪順手摘一個咁樣嗰啲。 係。哦 ，OK， 咁當然啦，即係唔啱啦，即係係人哋屋企嘅嘢咧，就冇太隨手去採摘啦。 係啦，係啦。 咁但係咧，即係又有趣嘅就係咧，其實嗰、那個種植嘅情況咧，大家都係非常普遍啦，即係屋企都可以有楊桃樹。 係 榴蓮都多人種嘅喎、 哦。榴蓮好難種嘅。 係咩？我而家先知喎。 榴蓮咧，我有朋友係榴蓮園嘅園主，佢分享過俾我聽咧，就係、是、榴蓮你種啦，你開頭要用十年時間先結到一次果，结的第一阵果是不吃得的，是完全不吃得的。咁跟住咧，你要再花几年时间咧，即系过咗几阵之后出嚟嗰啲榴莲咧，先至会甜嘅。咁、 哦、 所以咧，你谂下，我咁样讲一讲咧，你即系由你个仔出世开始整个榴莲园，到佢大学毕业嗰阵时，啱先种咗第一转出嚟咯。 其实自己享受唔到，唔系即系享受到嘅，但我嘅意思系咧，嗰个财富享受唔到，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即系你做生意，你梗系好想有一啲快钱，可以即刻有一啲金钱回报噶嘛。 系、 嗯、 啊。 咁但系原来哇，投资要投资十年之后先至见到开始有回报嘅话咧，咁就真系好有难度。That's why 可能点解榴莲就 keep 住都咁贵啦，尤其是即系而家好似越卖越贵，有好多唔同品种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呢啲就牵涉到马来西亚嗰边啦。咁其实。當然都類近啦，咁、 哦、又唔同嘅，即係品種唔同，同埋嗰個盛行程度又唔同嘅。 係啦，咁同埋即係大家食榴蓮咧，你發覺近排點解好似越嚟越多人追捧或者越嚟越好食咧？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不斷咁去研究、去深耕做緊呢一樣嘢。咁、 哦、 正如頭先我講，真係一個好長線嘅投資嚟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嘅榴蓮園嗰啲咧，可能已經傳到第二代、第三代管理㗎啦，基本上咁先至開始收成咯。我可以咁樣講。 哦， 咁所以有啲投資者咧就會可能呢啲時間咧，就想直接買個現成嘅榴蓮園，而唔係自己揾塊地重新由頭嚟過。 明白，明白。 係啊。 咁但係如果講到蔬果啊、生果啊呢一樣嘢啦，即係我都知道咧，喺即係地方大啲，你就多啲地方可以發展啦。咁、係如果我真係去印尼啦，或者我要食印尼嘅生果啦、應該必食嘅係乜嘢咧？ 芒果。 但係你又話好難種喎、啊。 咪係難種，但係唔係代表你唔好食噶嘛？ 哦、oh, ，OK， 即係你要問到我必食，唔係問我必種啊嘛。 咁你又啱，係必食嘅。我、oh, OK， 最多係自己唔識種啫，但唔代表佢唔好食嘅。 係啦，因為好好食嘅印尼芒果，因為印尼芒果尤其當中有個名種品牌叫 Halumanis 咧，咁佢係綠色皮嘅，入邊個肉係橙黃色嘅。第一切開咧係好多汁，係好香，人哋未切開已經聞到好香。 哦， 咁咧佢每年嘅當造期咧就係每年嘅11月到下年嘅1月呢段時間啦，即係大概聖誕前後呢啲時間。佢嘅香嘅程度咧，首先佢係清甜啦、香啦、細膩啦，亦都唔會話好漏啦。而你食完之後，你成手芒果香係全日 嘅。哦，係咪有唔同嘅即係品牌嘅？即係總之係嗰只類型嘅芒果啦。 Halumanis 嗰只就最出名㗎啦，係好甜嘅。咁 明白。 咁咧，我每次個臨近年尾嗰啲，可能我如果翻開印尼咧，我就會一箱拎翻嚟香港，咁就送俾啲我外父外母啊、朋友啊，即係只限一個咋，每人即係唔多啊。 明 白。咁啊，多數食完之後就問我 試下印尼芒果咁樣。 大概多數食完之後問我幾時再有，我話你等一年啊。 啊！ 好難啊，大佬！我每次都一箱咁過嚟，已經好辛苦㗎啦、又唔多。 明白。 白明白。不過如果你話講到印尼芒果咁正嘅話咧，即係我又覺得咧，可以試下唔同嘅，即係唔同嘅品牌都可以嘅。咁、我又覺得咧，你可以試下唔同嘅生果啦。咁啊，除咗芒果之外啦，第二樣應該要試嘅係咩咧？ 山竹。 山竹。山竹我以為係亞洲嘢嚟嘅，原來都係印尼嘢嚟㗎。即印尼盛產嘅， 其實印尼都係亞洲嚟嘅。 哦，你又啱喎，係爭啲唔記得咗添。係啊，咁係，因為我未去過印尼，但我就知道即係又同印尼好有淵源啦、 啊， 咁樣。 係啊係啦，咁印尼山竹都好食嘅，咁另外就仲有紅肉火龍果啦，佢都好食，同埋係紅肉火龍果直頭而家係種到好平添啊，所以係 越嚟越平啦， 又好食又平啦。咁山竹都係好新鮮嘅，佢都係啲即係樹上熟嗰啲山竹咧、好好味嘅都係。 嗯，咁今日咧多謝曬 Angela 嘅分享，即係我呢個生果迷咧，即係學到嘢嚇。如果要食生果嘅話咧，頭先推介你幾種，哇！呢幾種係印尼盛產嘅一啲水果啦，或者咧得閒嘅時候，諗下印尼原來養金魚好貴嘅喎，而家會唔會選擇養翻條金魚咧？但係當然啦，即係寵物嘅嘢啦，即係養完之後就唔好棄養啦，自己諗清楚啊！今日多謝曬 Angela， 亦都祝大家咧有個 beautiful Sunday。 大利麥吉斯， 大利麥吉斯。